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咁啊，今日系投票日啊嘅大军阀，咁啊，暂时叫大军阀先啦。事实上，我哋今日系特别节目嚟嘅，咁啊，今日咧我哋多咗位嘉宾， 系第一次做大军阀呢个节目，喂，多谢邀请。 咁啊，我同阿即系阿马仔啦，第一次就同场 啦，系真系第一次，有幸有幸， 两代吹箫啊嘛， 系啊，中间依家换咗一个真系好潇洒嘅陶君衡，就唔系阿萧生， 我冇超过吹个箫啊， 你有嘅，有啊。你同我做个节目就吹箫啦， 最早最早你比我哋早添啊！ 喂，但真正嘅 terms 唔系应该系呢个灵童咩？ 灵童 好，唔系，但系咧嗱，我哋今日嘅安排会系点样样咧？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叫做开票马拉松。咁啊，嗱，而家暂时我哋叫大军阀先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嚟紧就会有阿院长喺度嘅。其实院长已经喺场啊，即系喺场内噶啦，已经喺度噶啦。喂，同人打，喂，过嚟入埋镜打个招呼先啦，喂。 入下手先， 院长紧要啊， 院长 紧 要啊，系啊，咁咪院长其实系勾咗好多啦，一啲理论核弹啦，即系俾我哋喂，即系十年磨一剑，就系今日咧就要 炸 票啦嘛，系嘛，即系 呢届立法会。 喂，我哋琴日啊喺苹果嗰度啊出嗰个即系叫做系全版广告咧，哇，真系犀利，一鸡两尾，系咪？出完咗个广告之后，哇，你同阿司机又做埋报道， 即刻 call 苹果，我就嗰朝临出车前 call 定嘢 ，call 定苹果过嚟影张相先，真系个广告更加收效啊嘛！ 你知唔知咧？其实做呢个广告嘅时候咧，因为我由2000年打后咧，我已经冇乜做即系选举嘅 administration。以前我多数做 campaign manager 噶嘛，刘千石又好，林巨成又好，甚至乎后屘嘅郑家富都好啦，都系我做 campaign manager。哇！我发觉原来咧做 admin 咧系好 Q 辛苦， 梗系辛苦啦。 我由朝头早八点几啦，一路搞到咧系三点几四点咧，即系先系松咗口气咧。因为点解咧？第一你要揾 marketing 嘅人，即系 confirm， 即系收你个广告，可唔可以半版转全版？ 嗯， 跟住咧，例如我叫啊匪类监察院，我唔讲咩名啦，我唔知佢惊唔惊啦。其中嘅成员最熟。其实如果嗰啲嘢我熟咧，我自己可以写。咁佢写咗先啦，我最多执个稿啦。跟住就揾曹总帮手配图。 嗯。 跟住咧就要俾个 designer 将你嗰啲配图啊，同埋嗰啲 QR 曲咧就拍入去。跟住咧，你中间咧虽然做其他嘢啦，但系你都要等噶嘛。 系。 跟住你话俾苹果 technical 嗰度听，究竟而家个稿有冇问题？因为佢要问律师意见。跟住咧，佢写一份叫 letter of indemnity 嚟，就话唔该你签边个名先，因为有咩法律 免责声明， 就系唔系苹果负责， 系啦，就 你负责， 系 你知噶啦。而家好兴啊嘛，选完就同你计啊。喂，咁点知嗰啲人会同你计啲乜嘢啊？ 有咩搵肥佬？ 唔系咯， 唔系跟住仲要咧入钱。因为而家苹果咧就唔好以为你熟啦， 即磅，即系佢要即磅啦， 唔磅就唔帮你得。咁咧你又磅完之后咧，你又要 scan 嗰张receipt 俾人啦，跟住又要 email 翻俾人啦，咁样哇多嘢做到啊！原来又要打俾何志刚喂阿哥，你签名啊要咁样，因为佢系联络我噶嘛，唔系联络何志刚噶嘛，佢喺条街度喺度嗌紧扫黄嘅时候，佢边得闲搵个电脑编份嘢出嚟签名？ 唔系佢就系佢咪就系同你以前嗰个角色咪调转咗咯。 系 啊，即系咁，所以你真系 好辛苦啊！ 喂，跟住有时候要打俾阿院长，喂大佬啊，呢个唔得，可唔可以换一换张相啊？点解话喂呢个 status 唔得？即系你要显现啲咁样。喂 ，QR 曲嗰度可唔可以拣个另外一条片？喂，咁你中间做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噶嘛？原来， 所以其实呢次扫黄行动真系每一个岗位、每一个行动都非常之啊，即系 好紧要嘅， 苦功高真系，真系发挥我哋最大嘅能量。 喂，其中有一个啊，马仔你唔知啊，佢同我讲嗰阵。佢话喂，即系登完第一份广告啦，佢话咁我冇理由登第二次系嗰份广告噶，咁嘥料噶。咁我哋话喂，大家可唔可以度一度啊？佢屌我光荣财进，边 个 计喎？ 你哋 嗰本小册子应该好多料噶。 唔系佢有份去制作一份小册子，佢都话光荣财进啦。咁我后屘我就谂到一个方法，我话不如咁啦，十大理由不支持黄毓民， 太好啊！呢个 rationalize 嗰啲人点解？ 唔系佢最叻嗰样嘢咧？就係每一個理由啦，佢都係用一個字，係 關鍵字， 關鍵字，呢個好入腦嘅，呢個係 關鍵字。同埋啲人可以容易啲睇到啊！一望，诶，戒票个戒字，即刻知佢系戒票王咁样。咁所以今日其实我哋扫黄行动真系落到九龙西区呢两日啦，吓投票日同埋之前礼拜六，咁我哋都反应其实我觉得真系算唔错，好 系嘛， 真系啊， 真系啊，好多人走啊，主动走埋嚟支持同赞啊！ 即真係有一個先好笑，見到我同同學杜君能一齊喺度聽完曬我哋嘅嗌咪，跟住走過嚟同阿土講，佢話應該咁啊嘛，你同阿馬草嚟一個九龍東一個九龍西啊嘛應該。咁樣個追擊行動更加精彩啊嘛！ 因為我哋企嗰個位其實唔係好多人嘅。 圓洲村，我哋喺圓洲村商場門外 路邊咁樣。 路邊一過馬路位咧，就俾啊七號啊、十三號啊、十二號啊嗰啲霸曬。咁呢度唔開名啦。咁但係即係總之其他嘅候選團隊就已經霸咗啲好位。咁我哋去到，你知我哋流動車，咁去到都其實今日都傍晚時分，咁啊冇辦法啦，咁啊唯有喺旁邊咁。咁但係都叫做有啲人啦，即係啲街坊都喺度出入嘅。 喂，你知唔知我都握咗三四個手啊？ 係啊，真係 嗰度幾十人嘅啫。 好啊，好好啊，反應其實因為同埋嗰度都叫做鬱敏其中一個辦事處所在地，咁啲人對於黃鬱敏係唔陌生啦，絕對嚇。係，肯定係有聽過嚇。 佢主場都有人即係 有啊有啊。有个好激愤地仲话，诶、哎，我2012年已经打上去 DBC 闹佢噶啦，佢叫黄杨达走去九龙东，分明系戒涂均衡票啦。咁佢话我由嗰阵时已经开始啊，唔信佢噶啦。咁好多好众生上真系，其实即系呢一次，我觉得扫黄行动真系都系个反应都系比想象中预期中正面。 唔系你要明白，即系其实有好多前奏嘅，其实系即系我哋见到 酝酿咗好耐嘅。 唔系你要知道，即系呢个鬱敏啊，或者双簧啊，啲衰嘢 所作所为真 系唔净止系留喺香港噶啦，佢系拆出海外啊，即系佢连两岸咧，即系你连台湾咧个朵已经臭到扑街，已经臭到飞起啊！即系我哋嗰阵时就讲噶嘛，闪灵嘅 Doris 啊嘛。系嘛？哇！即系已经即系讲到明，系唔会话即系点名支持你热血公民噶啦。 唔系佢点嗰啲名就唯独是漏咗叶普成。 系啊，咁佢又点啊？即系呢个叫咩话？ 众志， 众志啦，即系呢个 写文联啦， 民主党啦，依家加入数王啦， 佢甚至 民主党都加入数王， 佢甚至连啊边个啊？新西嗰个啊，即系。 土地正义联盟啊， 土唔系土地正，即系呢个所谓天空复仇者啦。喂，都知喎，真系。 唔系同埋喺 佢冇理由唔知道你热血公民噶。 喺选举论坛，你见个势系九龙西啊，尤其是大家如果有留意，系越嚟越多扫黄行动嘅成 员。 即系你其他党派系全部一致个加入晒，好似战线系好一致嘅。即系真系，我跟住今日喺 Facebook 度都有见到，有个纵使系叶普成嘅支持者，佢 capture 翻出嚟就话，佢劝咗佢身边嘅朋友。記得投葉普成，但係點解會有呢一個所謂嘅勸票呢？就係佢話佢朋友係主動提出話：，誒、欸，我喺論壇度見到所有黨派一齊圍攻黃毓民，一齊圍攻葉普成，咁究竟咩回事呢？咁 佢會問啊，係 啊， 起碼啲人 即 係 會疑問啊，真 係 會提出。 你要問完之後，佢、啊、之後嘅後續行動好緊要啊，就係、是、求證。 冇錯 ，awareness 係好緊要。 喂，佢求證之後要睇翻蘋果，誒、欸、兩日都有廣告嘅大佬， 係 真係。 喂，同埋跟住而家網上唔係淨係佢洗版噶嘛，我哋都好多人洗佢噶嘛。 一票不投黃毓民，簡直係嘛？ 一票不投葉普成，呢個變成口號， 全部變成口號。 但遇到呢啲咁嘅行動，按道理葉普成應該會反擊至係嘅。但你見到你哋今日掃黃行動真係好政局嘅喎，聽翻你講。 係啊，比我想象中真係又係，喂葉普成好似即係黃毓民我。覺得佢每個站都只係派一兩個嗰啲所謂義工啊或者職員喺度，根本就冇乜聲，即係播錄音機咁。 而且你見到佢今日嘅行動咧，就同阿長毛又好相似嘅。阿長毛 跨區， 長毛就係其實同自己一啲即係盟友啊，同即係人力啊，同埋自己有咧，係周圍咁樣樣去即係叫做係幫手噶嘛， 拉下票。 咁拉票噶嘛，咁但係而家鬱敏都係啊，喂佢甚至乎幫埋阿鄭錦滿，鄭錦滿都冇勝算嘅啦，佢都只係幫。系咪？即系佢都似系放弃啊！ 唔系，我就系话以我认识嘅教主咧，一系佢就觉得赢紧，一系咧就系输紧。即系佢跌落地揦翻扎衫啊！到时可以，即系我都冇去助选，我都冇去拉票，我帮人哋啫嘛，我跨区，我梗系输啦。咁嗰啲咯， 人好熟喎、啊，你真系灵童喎、啊，你大佬真系。 唔系，我可以模仿埋佢把声添啊！ 喂，不如你 repeat 啦，今日你讲嗰段嘢啊！ 唔系，大家睇片睇到噶啦，即系喺我哋直播都有 Facebook Live 过，即系其实好简单，即系嗱，CK 同我 Pro 彩能有些少不一样，CK 都几集中讲佢煽动暴力啊。 同埋即係講就話哦、要點樣勇武革命，但係做就無能為力咁嗰啲咧。咁我都會嘅，即係我通常都會撮要咗佢嘅呢個論點，再加埋就係佢啲欺騙選民咯。 但阿馬仔我 同埋阿爺嘅人咯，即係 我 不斷重複。 我個人嘅意見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咩搞亂香港啊、煽動暴力啊呢樣嘢咧， 太建制。 係啊，即係唔係？但係咁樣講，我諗深一層咧，佢有另外意義喎。嗱，因為咧嗱 ，CK 佢又唔係諗住攞票㗎啦，係咪？ 冇錯冇錯。 咁但係你都冇理由叫人投你㗎，即係如果你係講一啲好累好累。对建制嘅说话咧，诶、你反而系抢咗，你可能会抢到鼠王分啲票、 啊，啲 friend 嚟咗， 鼠王分啲 friend 咗票、啊，即系一石二鸟、啊，大佬， 既可以打击保皇党又可以扫黄， 唉、哎，呢个真系有意外收获、啊，真系。 唔系，但系我自己喺度听咧，即系不过我冇 就唔顺意啊， 我唔 rectify 阿 CK 啦，因为佢自己有自己嘅谂法啦，系咪？但系我就觉得好硬意， 系好硬意啊， 好 Q 硬意，屌！我以为好似我喺街头派咗单张文件，啲都闹我咁，即系话我哋啲抗争派大佬搞乱香港啊！令到香港好亂啊， 係嘛？即係煽動 啊！條件反射， 條件反射。 但係你睇個數字咧，即係呢一樣嘢又係 O K 嘅。個原因係在於你睇翻阿梁美芬一直 22% 嘅嘛。咁如果佢要佢要將嗰6% 平均 攬埋嚟， 係啊，攬埋嚟分俾狄志遠同埋黃毓民嘅話咧，咁佢兩個一齊入局。但係問題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局住係開大洗邊嘅啦，一定要狄志遠補入去，然後咧阿毓民嗰邊就要棄嘅啦。 咁而依家真係感覺上就係九龍西。不論是黃毓民定狄志遠，我覺得是他們兩位最正咯。即係你會見到其他助選團隊都幾落力嘅，譬如小麗老師嗰啲助選團隊，琴日我哋喺紅磡停低架車，咁側邊就係小麗老師，咁佢哋街站其實都 咁，我覺得好奇怪喎、啊。如果你話狄志遠佢都靜嘅話， 好靜啊！九龍 西，因為你睇翻之前咧28嘅補選咧，佢嗰陣時揾阿邊個出戰咧？ 黃 成志出戰，喂，佢嗰陣時嗰啲嘢，喂由頭除到落尾㗎，都好勤力㗎。佢就算佢自己唔自己親自赤膊上陣都好啦，佢啲義工係好多㗎，啲旗又多又盛㗎。咁你喂都係叫做係佢自己嘅團隊啊，喂，但佢自己親自上陣，喂，佢都 hea 選呢、這個就好奇怪喎、啊，呢、這個就。 所以我就係唔明白究竟依家係咪？阿黃毓民同埋狄志遠都等待呢個 order 咧，即係自己就唔使點搞，等到票， 等阿爺即係灌票俾佢，意思係。 唔係，但係究竟邊一個係最後成為啊要入局嘅嗰、那個？ 嗱我自己中午嘅时候咧就收到信息咧就话咧佢即系阿老共咧已经开始过紧票咧俾阿狄志远嘅。 嗯， 不过佢有少少烂泥扶唔上病，因为点解阿爷？ 狄志远， 梗系啦。Okay. 喂，阿爷 底气唔够点帮咧？ 喂，大佬你起码要有5566扎底，我过大概系4455俾你。第一唔系好觉。第二唔會牽涉到即係放影響到蔣元秋同埋影響到阿梁美芬㗎嘛。我過45俾你用乜嘢啫 ?% 就係咪嗱你諗下48萬人，我當你 50% 投票率到而家多啲啦，應該我當你55。 今屆估計有網上估計就60%到囉，60%投票率。 嗱我當你30萬啦。10% 呢就係 3萬。 如果我過4-5%， 其實我係過15000票嘅你咪要。但我唔可以太著跡㗎。因為你15000票呢你計一條數。如果我區議會個選區劃分咁呢，即係我區議員大概係攞1000多到2000飛到啦，係咪？即係例如話建制派嗰啲。喂，我咪要動成10多個區員轉俾你， 都多、啊。 我之前可能要轉定4-5個俾你，跟住咧就臨尾嘅時候就逐忽，喂睇下蔣元秋搞唔搞掂先，睇下梁美芬搞唔搞掂先。 係要睇佢兩個嘅， 係嘛？如果你話叫阿爺轉7-8% 俾你， 咪 即係比我頭先講嘅14-5個區仲多咯。咁好大鑊嘅喎。 咪所以如果喺咁唔著跡嘅情況底下要賭票，其實就真係阿狄志遠，我唔知佢有冇勝算，因为最担心就依家咁，其实你问我感觉上啦吓，无论系从网上嘅反应定系身边啲朋友讲，我觉得小丽老师相对稳阵嘅。 啱啊！ 咁变相即系话，依家最后嘅末席，即系第六席，究竟系狄志远定黄毓民啦？依家调翻转， 冇错。 咁究竟阿狄志远有冇够足够嘅底气去抗衡黄毓民？即系如果假若啦，我哋呢个推论系成立，阿爷要选择。我倒咗呢幾個 percent 落去係有效先得噶，大佬啊，係咪先？我保一個人，我都要知道我保邊一個嚇有個有效性。喂，我倒完呢4-5%，好似土話齋，佢最多留4-5%出嚟啊，冇咁著跡。咁呢4-5%加落邊個人度係有作為？而話又或者呢一個候選人入到去立法會，對於阿爺嘅部署係更加發揮到作用。 我喺上兩個禮拜嘅節目裏邊咧，即係你上完 K 寶之後咧，我有一個新嘅分析噶嘛，我就話我如果我係阿爺咧，計緊條數。 我要狄志远一个温和嘅泛民喺度，即系吹嘘咩沟通啊、合作啊，唔好搞嗰啲咁嘅中间派嘅路线好啊？定系还是继续保留一个黄毓民喺度，即系专搞泛民咧？专搞成个即系反对派就好咧咁样。嗱，我觉得佢系会计紧呢样嘢，因为老实讲，你问我。喂，大家二三十年嚟嘅民主運動裏面，其實黃毓民嘅作用係非常之大。 但你要緊記一樣嘢，就係你而家今時今日嗰、那個佢嗰個效用啊，佢自己 depreciate 緊啊嘛。 係，絕對。係 咪？喂，嗱，你話核分裂係咪？喂，你初頭嘅時候，哇，由呢個 Uranium 變咗係 Plutonium 係咪？ 唔識啊！ 你大佬，之後你變你有半衰期，喂，越嚟越衰。你每一次分裂咧，佢嗰個即係 radiation 都冇咁大啊嘛。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呢、這個咧，我反而覺得阿爺應該計過。喂。依家俾你分完又如何啊？系嘛？即系分到咁碎啦，已经其实佢任务完成啦。简单啲嚟讲，你已经碎片化到咁嘅地步，你再分又如何呢？ 因为 再分落去系咪剩翻黄杨达同陈云俾你分呢？因为咩意思咧？ 因为佢个明星咧已经基本上 俾人数臭噶啦。 喺成个泛民主派阵营里边咧，系已经可能个 depreciation 系就 你到最后阶段。 你讲 depreciation 个名咧，佢呢个叫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即係我哋加速嗰個 depreciation 咧，即係開頭嗰兩年咧已經係用咗好多。 講會計嘅嘢，你實最明嗱depreciation 係咪先？你玩都玩五年啫，係咪好多時你都 depreciation 分攤分五年啦。 出 line 你過曬啦，即係黃毓民衰啲講，你兩屆立法會以嚟呢八年，乜都睇清楚曬啦，俾人哋都話啦，依家好多街坊我哋落區做掃黃，自己主動走埋嚟鬧呢條友撲街噶啦，已經。即係其實我覺得。阿爺都喺度計緊，佢嘅作用仲有冇以前咁大？ 冇錯， 你第一開始你分裂社民連，梗係作用最大啦，係嘛？即係氣勢最強，最有機會五區當選嘅時候，你去 KO 咗佢啊，打破埋成個激進派嘅勢頭，咁呢個梗係好大作用啦，梗係要留你啦，咁梗係俾你連任啦，啊，再分埋人民力量更加啦，啊，但問題依家好啦，去到咁嘅地步， 露曬底， 係啦，露曬底，同埋你再分又如何咧？分得啲乜咧？好啦，本土派冒起。可能阿爺覺得咁，不如俾啲新人出嚟試下啦，啲新面孔， 換個第二個招牌。 係啦，換下招牌。喂，正式係以前呃過你嘅呢、這個，喂，你都唔會再信啦，係嘛？即係嗰次喺 CK 嘅節目都有講，喂，買開倫敦金，依家保藥黨嘅出嚟，即係你要換下啲騙徒嘅招數啊嘛，大佬啊！即係你唔可以成日都黃毓民。 你知唔知咧？而家咧，即係雙黃嗰啲衰嘢咧，係去到啲即係啲僆仔都知啦。 同埋泛民都識講啊。 係啊，喂，我哋啱啱有段片啊，一仔啊，喂阿周深幫手播一播啊，喂，我哋有片啊， 播一播 要講啊嘛， 播一播呢個一仔嗰段片啊。 啱啱我 啱啱 send 咗你 message 嗰度啊。 等佢 ready 先，等佢 ready 先。咁咪除咗佢之外咧，今日有個人又想爆料喎，就係阿林依麗喎。阿林依麗之前佢話即係想揾過你去開麥， 佢好撐鬱敏嘅喎。 你因為佢今日佢同呢個咩咧？ 我見到佢段片啊。 佢又爆你啲女朋友啊？ 唔係，佢係話覺得佢係話我嗰陣時要喺佢度開麥鬧 Q 人民力量， 係， 但係從來冇見咁嘅事。佢揾我開麥係有揾過，但我一口已經拒絕啦。我真係當然話考慮下先啦，乜，但係絕對不是用來。攻击任何政敌或者政党。 喂，讲开， 呢个系三方白做嘅。 林依依揾你咧，其实林依都揾过我嘅。 咪就 系 咯， 我系花生台 揾你啊。 唔系，佢揾我做节目，哦、就系花生台都即系未开始嘅时候。 喂，条片 ready 啦，喂。 立法会选举即系完咗冇几耐。 完咗哦，即系你上。 即系佢 send 个 message 俾我，咁 四年前。 我冇覆佢啫，我馬仔就禮貌少少，因為我知佢癲癲地啊嘛，大佬。 但唔係喎，佢明明係佢哋揾你，變咗你揾佢。因為嗱，佢話 C K 揾佢，佢話 C K 揾佢做咩咧 ？C K 揾佢咧，原來係想即係話喺個節目嗰度咧，叫做係呢個咩喎？叫做想數臭呢個人。 又係嗰句啦，如果阿林依依夠諗出嚟對質，我無任歡迎。 喂，老實講，C K 對人力嗰啲有幾熟？ 係咯， 咪就係咯，根本嘥氣。 你知唔識 C K 喺人力嘅時候？ 梗唔會啦，梗唔知啦。我係真係到呢次選舉先真正 我都係啊，大佬。 C K， 我同埋阿林依麗佢嗰台邊有影響力嘅啫？ 咪想揾你爆有咩意義啫？ 唔係咯。有冇人聽先？喂，即係嗱，我見佢個 YouTube 嘅 hit rate 咧就唔少嘅，即係好似好高嘅，即係唔知成萬幾啊！佢嗱，佢最勁嗰條 hit rate， 因為有孫柏萬係咪？ 係啊，佢唔知有一輪咧，佢就喺度講呢個脱歐啊！佢、 哦、 脱歐咧，佢講咩咧？佢話乜中國唔係歐盟嘅咩咁樣樣？咁佢仲真係追問呢個阿孫柏萬，你仲未答我？中國係咪歐盟嘅？我屌你老味，真係你無知道咁理直氣壯嘅咧！我真係第一次見。 我睇佢咧話爆我段片啊，即係話我 揾啲空姐啊去爆鳩。 唔係，佢話揾啲女朋友上嚟佢嘅節目度。咦？ 佢得㗎喎，點解要四千幾人已經睇咗啫？ 係啊， 我第一次睇嗰陣已經有四千幾啊，但我 噏都有得四千幾。 唔係，但我又唔明佢點解冇？喂，呢單嘢我完全冇聽過人講㗎啫喎。係，我係真係睇阿 CK 咧話佢嘅時候咧，我先知㗎啫喎。喂喂，原來 YouTube 嗰啲like 數都可以買㗎，同埋啲 click 位都 可以加㗎，好似㗎。 係啊，嗰啲 view 可以買㗎。 咁都可以搭棚喎，咩樣？ 搭棚， 係啊，唔係，所以我咪奇怪咯。CK 嘅你知道佢嗰啲係夾住曬佢哋林依麗佢哋噏乜嘢嘅人嚟㗎嘛？CK 一 post， 我即刻 click 入去，咦？已經有四千幾， 即係個墊底 嘅。係啊，墊底四千幾咁犀利咧？喂，大哥，我從來冇收到風聲。林依依話爆我啲女朋友 啊嘛，大哥。講真，你依家嚟到講真咧，冇 credit。喺論壇嘅表現，大家有目共睹。佢根本就係黃毓民師隊，一個李榮漢，一個林依麗，兩個就喺度左右開弓，就幫黃毓民係剷除嗰啲攻擊嘅人。 但 係 有個轉折嘅，阿林依麗有個轉折嘅。佢初頭咧，佢頭一兩個禮拜 想懟黃毓民，又話有料爆，梗係唔知咪講掂數啦。 唔係嗱，你記唔記得有一招咧？就係其實佢同埋阿林依麗咧，即係林依麗同埋毓民啦。就係雙雙都唔喺，都缺席咗呢個雙台論壇嘅。 係 咁有啲人就話啊，會唔會係即係嚇去咗 再續前緣 開房啊咁樣樣？即係 我講得斯文啲，再續前緣。 咁啊，即係就係嗰日之後咧，你見到林依麗嘅策略有變喎， 唔同 曬，係啊，完全唔同曬。咁啊，開始嗱，佢之前咧，佢對小麗好客氣嘅。咁啊，一抽到問小麗問題嘅時候咧，就問啊，你咩即係賣魚蛋嗰檔嘢啊，點樣樣啊？唉，呢個學校冇對你即係嚇有咩洗橫手啊嘛？哇！之後唔同啊，自己主動攻擊啊，小麗老師啊。 點知啊，尤慧晶都係啦，尤慧晶佢係咁喪揼啦，同李榮漢一樣。 咪尤慧晶就不嬲都喪揼嘅，佢之前就問有冇即係係咪一齊共用偉哥啊嘛？嗰啲一早都講。 我諗佢嘅作用就係咧，真係玩到咧成個論壇咧好膠。 crappy 係咯。 即係你黃毓民個講嘅説話咧，我諗有好多觀眾咧睇完之後咧，唔係唔認同嘅喎。即係話啲咁嘅水平嘅辯論，喂，就係因為多咗你林依麗啊、李永漢啊，同埋一個傻佬，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嗰、那個 關新偉 係啦， 關新偉係專隊阿毛姨姨嘅， 唔係佢係負責即係土共打手，佢就揼公民黨，想拉公民黨啲飛嘅。 今屆其實五區都有呢啲咁嘅嘢嘅， 區都有。 即係佢每一區都會有啲咧，每一區都呢啲建制何志光咧叫做係，咁佢係即係其實佢係揼你一啲叫做係主流泛民，個個都有度身訂造噶，係啊， 招呼對象好明顯， 所以我哋唔係話即係我唔係我哋創先河，喂原來係即係不謀而合， 所以唔係啊，所以咁先奇怪啊，鬱敏用嘅呢招。咪同保皇党建制派一模一样，同共产党一模一样。喺选举论坛就系揾啲 B C 队出嚟喺度搞破坏、搞笑、做小丑，然之后又帮佢开脱。 Edward， 我唔知你知唔知咧？五区公投嗰阵时候， 喂有片 ready 咯，好似 五区公投嗰时候都系啦。诶，点会成日讲紧讲下嘢嘅时候 有 片嘅啫？我有啲啊打断实，即系五区公投嗰时候，你记唔记得？我哋最担心未有大专2012嘅时候咧，就惊令我哋自动当选啊嘛， 系咯，惊你唔选啊嘛，系咯。 跟住边几个出嚟咧？ 我知， 郁敏都有揾人噶，咩嗰个国博士咪就系郁敏揾出嚟嘅咯。跟住后屘先倾掂2012，等我哋能够个公投机会啫嘛。 冇错。 喂，所以郁敏系用过噶呢招。我唔知你知唔知 我知啊，咪同共產黨手段一模一樣咯，喺論壇又好，選舉都好，其實根本都係一樣啊。跟住好啦，阿鬱敏選舉都好興一招啦，揾啲敵人出嚟嘛，點樣製造矛盾啊嘛，製造個仇恨啊嘛，等你為好集中票源去谷阿黃毓民自己或者谷佢嘅集團，就係、是、要製造嗰個矛盾同分裂咯。 係，咪照道理咧，其實講真啦，嗱兩日前你話成報爆單嘢咧，係應該對呢、這個葉普成其實有幫助嘅。咁但系我哋见佢即系，喂，似乎叶普成又冇得点样 capitalize 呢件事喎，又系嘛？咁啊，亦都你见到就系话清正佢哋回应呢件事咧，亦都唔系话太失礼喎，又 系啊， 清正点答啊？ 佢嗱佢就话嗱，之前啊，有条友啊揾我哋去即系戒票啊，即系 讲郑永健 系啊，郑永健戒票啊，我哋都冇收佢啦，系咪？咁啊，仲有就除此之外就系话我又即系阿边个阿嗰条友仔嗰个叫咩阿梁仲恒就话我又唔识个刘西强嘅咁样咁佢咁样写啦，咁啊刘乃强咁啊见佢写一篇嘢咧，又冇乜点俾人闹嘅，喂，坦白讲。即係有啲人就覺得啦，成報寫嘢嚇、啊，即係一啲人就覺得係喂，似乎係可能就最多咪又係嗰啲叫做係呢啲咩 權力鬥爭 嚇，權力鬥爭咪同埋佢講嗰啲嘢咧，成報講嗰啲嘢咧，嗰啲 point 咧，講啲觀點咧，同我哋之前講咧，完全係唔係話太大分別嘅 嚇？ 我哋分析青年新政嗰啲嘢啊， 系啊，嗱，即系譬如佢就系话你所汇点系，你讲刘西强啊、刘乃强咧，即系即系你话汇点系啊，跟住喂你吓、啊、有阿刘乃强啊，佢搞一个叫做咩香港社团咩香港嗰、那个 社区网络 啊嗰档嘢啊，然之后佢搵佢仔啊嘛，喺、港队喺港大嗰阵时拉线啊嘛，呢啲你讲过其实，你记得 系 咁，然之后就慢慢就搞成呢个清政咁样样，咁呢个甚至乎唔系话今年清政噶啦。旧年港大嘅大选咧，即系呢、這个即系青呢个学生会选举啦。嗰阵时你已经讲过刘正噶啦，唔系刘正啊，唔系 ，sorry 啊，吓嗰个佢个仔啦吓， 刘芳 啊，刘芳啊，刘西强个仔啦，喂，已经讲过啦，已经系，其实佢翻炒翻啫嘛，啊，即系但系嗰个炸弹就好，那个威力就 唔系，我觉得佢太迟 啊。 即系例如话 系咯，选举临选嗰一两日系未发酵咯。 星期六嘅《城报》买啊嘛，喂，嗰阵时候其实我哋全部都喺度告紧急啦，喺度讲紧弃选啦。 系 喂，如果佢能够早多三四日嘅话，喂，有撞咯。 系咪就要发酵要消化咯？ 喂，同埋你要喺论坛度噏下嘛， 系咯，你冇人喺论坛度讲到。 但你见到一样嘢，《城报》嗰边咧，即佢系首先要铺排一段时间 ，CY 点样讲港独，然后先至再走落去青年新政嗰度，咁样。先至有嗰個說服力喺度啊嘛，咁佢只能夠講， 但成個工程早啲做就好啲咯， 早一個禮拜咯， 係咯，起碼一個星期。即係如果佢成個鋪排慢慢咁係啊，逐個好似哇搣洋葱咁搣，係有作用嘅，我都同意。但係問題太遲，你今日個個都冇人再記得起，喂，個個都拉票告急。系嘛？我哋就負責 收貨啦。同埋佢講到清正嗰樣嘢咧，你係令我係不其然啊！即係呢個唔淨止係琴日阿細良啦，同埋細良原本揾你嘅，不過你又冇到啦。佢就係講即係你講翻，喂你即係呢個清正網媒嚟講，邊個最積極同佢 call 票啊？ 嗯，富人媒體 係啦，就係講係啦，就係、是、富人啦。 富人媒體係咩咧？咪就系背后就系张嘉敏俾钱， 唔系啦，咁佢就系咁讲啦。 喂，张嘉敏系咩人呢？咪就喺我嘅 senior 嗰代嘅搞学运嗰班国粹派咯。 佢系最早即系呢个叫会点系叫做系投咗共嗰派啊嘛。 即系如出一辙， 张嘉敏当年就系文协嘅。 嗯。 刘乃强嗰扎咧，即系张炳良啊、黄成志啊、狄志远嗰啲，全部系会点嘅。嗱，呢班人全部都有搞學生運動，有做學生會嘅。咁佢哋嘅做法就係點呢？做學生會嘅時候呢，已經係因為佢係80年代到嗰陣，咁就冇留西強呢，就係70年代擺到明嘅國粹派。佢哋嗰班呢就奄奄養養。你知道我嘅年代呢，就係開始就係同呢一個嘅老共係切割㗎嘛。 唔係，即係你講 再之前嗰啲呢，係相對上係比較親共 嘅。你講返邊個張嘉敏先啦，我又唔介意講啦。 唔係張嘉敏，我咪講緊。 唔係我同阿龍。 你唔知張嘉敏係司徒華第一個發現佢係。即係有係鬼鬼地嘅，佢當陣時咧，我哋傾緊嗰啲即係前途談判嗰陣時候嗰啲政改方案，佢係最快嗰個 back down 嗰個嚟㗎，即係最快咧係提出一個方案咧，其實係就係同啲民建聯啊嗰啲係差唔多嘅，即係嗰啲咩直選比例啊，究竟幾時邁向直選嗰啲 雙查方案嗰啲嘢嚟㗎嘛？ 嗱呢啲嘢我係信司徒華，司徒華話呢個係鬼嚟嘅，因为华叔喺嗰度出身嘅嚟噶嘛，我哋 今系啊， 冇错啦。 我真系我近年睇翻多好多佢写嘅嗰啲嘢，佢回忆录啊，同埋即系成个民主运动发展，尤其是黄宗文参与咗之后， 系 我觉得阿华叔嗰个判断其实真系好准确， 因为 或者佢真系讲得出话，你唔可以交俾黄宗文去 handle 呢个民主运动去带头，系真系有佢背后嘅原因。 冇错，因为佢攞咗支旗咧，就系我嚟揼你班友啊嘛。喂，你想喂？仲講策略上嚟講都好，喂，我有前有後都好啊，得閒我就攻下，得閒我就守下。你俾阿黃毓民攞咗支旗之後，喂，原來佢係卧底咪撲街。同埋點解我信司徒華咧？因為司徒華根本都係佢啲人嚟噶嘛。我哋嗰陣時有懷疑 佢啲封堅好多，因為佢都收到封。 我有懷疑過司徒華，基本上咧到死嗰日咧都依然係老共嘅卧底嚟噶，因為佢有一次喺我面前豪言啦、啊。喂，唔可以俾阿毛即系长毛啊！啲友立咗个支联会一支旗噶，好在支旗喺我手咋咁讲。我都觉得有少怀疑，不过嗰阵时我僆仔啦，即系未识咁多啲嘢，同埋我哋唔系咁嘅出身嘅人咧，我哋系估唔到嗰啲嘢噶嘛。我唔喺个，即系我唔系喺学友社嘅阶段去点样去即系搭马，开始点样去搞政治斗争啊，同埋点样去叫长脚刮沙子。我哋唔系呢啲咁嘅人，所以我唔识佢呢啲嘢嘅。但系司徒华一睇咧， 我一来可能佢有内线、嗯，二来可能咧就系佢睇到佢啲套路 啊， 啲手影啊，所谓 系 呢个你做法，或者咁样就系共产党嚟。 所以嗰阵时候咧，佢喐阿鲁凡之，喐张嘉敏，喐刘乃强啦，系全部咧系绝不手软嘅， 系正确嚟 都。就算佢打刘千石都系，最后尾嗰刻。系咁喐落去。 喂，我哋时间差唔多啊，第一节咧就喺度休息下啦。咁、哦、啊，阿马仔仲会唔会喺度下节？ 转头夜啲翻嚟做直播，睇、 okay. 点票，希望 得嗱，我哋嗱提醒翻大家，提醒翻大家一样嘢咧，我哋休息嘅时间咧，即系个 YouTube 嘅直播咧就会中断嘅。咁咧，大家咧就唔好熄机吓，即系 keep 住喺度。咁咧，我哋转头咧，大概即系吓五至十分钟到啦，就会翻嚟噶啦。好，休息就 唔该晒马仔， 唔该晒马仔邀请。